世纪，我是吴卓涛。当我面对你时，有时候心跳会加速，甚至眼睛也会不经意间地闭起来，因为我不想看到那张愁容，也不想听到你心中呐喊的愤怒。我想让你安静下来，享受一些优美的夜歌。当然你会说，我陷入在爱情当中无法自拔。你可以用这首歌试着站起来，它就叫爱一个人原来不易啊。 今天晚上一个在想你，想到凌晨5:20，窗外下雨，看着旧照片，想起一起多雨的日子，就算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不能够在我世界里失去你的消息。如果你在心里听到这首歌， 被爱放逐到天涯海角。

失去对象。哦，真理心难却发现没权利流浪。时间多出了一半，没有爱人想想也无妨，悠哉悠哉消磨夜晚时光，电影票只买一张，看书不会看一半，忽然寂寞也多出一半，不多不少有天人大方装作自己毫发无伤。哦，情歌唱到一半才发现失去对象。 哦，失去对象， 真理心 自你我相遇，情感都会五体投地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有些秘密我永远都不会告诉你。 总在闭上双眼之后才能看见你，这是一颗心中 装秘密的盒子。

便放手，共你相差一光年，就算多走一千年，无论张不张两眼，仍没法相见。共你相差一光年，未可高盼是你一张脸，如何立盼自己都不听见。共你相差一光年，就算多走一千年，无论张不张两眼，难忘你一面。共你相差一光年，未可高盼是你一张脸，如流泪了，连自己都不听见。 我现在还是一个在校生，现在夜已经很晚了，我正在准备论文，下个星期就要交了，所以很着急。白天的时候太吵了，也那个没有灵感，然后夜里的时候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可能思路才比较清晰。如果要是困了的话，就喝杯咖啡，听听音乐啊，希望我的论文早点完成吧，然后能得到导师的满意，然后呢就能睡几个好觉啦。 如果那颗心是你的心情，雨夜又安静，树叶又靠近，站在你的区域，我也很安静，远远看着你，把想念藏在湿泪的手心，就怕不小心又会表错情，以为还有余音，已经微笑了，祝福过了，也一样再去追求你真正想要的爱。我可以在时光里检验自己是不是虽然微笑了。

真心交换你，偶尔分到你一点关心，就算你不能完全属于我，我也愿意照顾自己。 这是光良范玮琪的好寂寞。不要说好寂寞，要知道寂寞是一种良药，寂寞也是一道风景。而且在寂寞的时候，你可以听这样的歌，你可以这样说。 我发现我真的是再也无力触动一颗已经没有我的心，所爱的人不留恋的表情是最让人心凉的一场雨。总相信我们的爱能走下去，多少有泪才会动人难忘记，可惜只有 这个枕头变得甜美。